寫正嗰個大大咧成功啦。嗱，呢個大大係寫正嘅大大，唔係出爆嘅大大喎。係寫正嘅大大係成功嘅。呢個妄想有冇咧？寫正嘅妄想冇啦。呢個印控就結得果。呢個寫正嗰個印已控咗啦，咪結呢個果咯，結寫正果咯。咁寫完正之後咧，咁樣又如何咧？果控就酬因，呢個果控嘅原來酬得人。寫咗正之後咧，寫正嗰個大界呢個果咧控咗啦，酬呢個人。於是寫正嗰個人又控，寫正嗰個果又控。因果一合相，空即彼合相，就自然一合相。所以大家要明白呢、這個果嘢嘅觀照，觀一切世間法都是咧一合相，係咪啊？未成功以前，個個都打妄想，打咗一年、十年、三年、五六年個妄想，故有微塵重咁嘅妄想。有嗰啲微塵眾嘅妄想，你唔好話佢唔好。如果冇微塵眾嘅妄想咧，佢就唔會結嗰個世界嗰個果。結世界嗰個果一結果咧，個微塵就控咗，就唔會再貪妄想。微塵控咗，微塵控就結果。果咧，果結咗之後咧，果就搭印嘛，搭呢個微塵嗰個印嘛，遮見嘅搭呢、這個，遮見嘅搭呢個妄想，遮見嗰個印嘛。果必酬因，呢、這個果又控咗啦。果控酬因，因控就結果。果控酬因，因果兩忘，咪即彼一合相，咁樣就成就呢件事情嘅自明一合相。所以呢個一合相，即彼一合相，自明一合相。在呢個金剛經之後咧，好有名氣，人人都懷疑，點樣解啊？佢講得好清楚。不過我哋冇果嘢嘅智慧咧，就唔知道。那有啲人啊，朝呢個名山，朝普陀山，我問佢：我話你發咗願幾耐？三年啦，三年之中日日有冇相續？相續喎，相續朝普陀山。那佢三年之中啊，打個妄想朝普陀山咧，你話佢打咗幾多妄想？乜又未曾中咁多妄想？一年到時之至，呢個到咗普陀。到咗菩提之後，我哋還打妄想唔打啦。因空就結果，不必再打妄想啦。到咗菩提山之後咧，後面就果控嘅酬因，酬你朝山嗰個因啊，滿你朝山嗰個因，滿你嗰個緣啊。嗰陣時朝山嗰個因又空，朝山嗰個果又空。哦，因果兩空，即彼一合相。以朝多普陀山嘅示明一合相，所以呢個一合相咧就係咁樣嚟解釋。我自己本人出家，待咗三年妄想就出成家。十九歲出咗家之後咧，就打妄想啊求戒。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歲就求咗戒，就慢慢要求咗戒。後屘又打妄想求戒咧，有微塵送咁嘅妄想，希望求戒，希望求戒微塵送妄想。後嚟求咗戒之後啦，我再打妄想咧，冇啦，冇呢個求戒嗰個妄想啦。求戒嗰個妄想已經滿咗緣啦，所以因控結果結咗求戒嗰個果啦。求戒嗰個果咧，答我求戒嗰個因。求戒嗰個果答我求戒嗰個人，所以我哋求戒嗰面啊好困難，都係求戒好盤氣。我哋答咗嗰件耳的時候，哇眼淚都流咗，望咗三年，然後答呢個大山，呢、這個大山唔係容易啊，難得求戒。所以因控就結果，果控就求因，因果兩忘，即彼一合相，自明一合相。样样都如此，咁啊修行必然啊，那有呢个华严禅师、六都菩萨起一个话头去探，探摩密作摩来，探咗八年可以，佢八年之中年年都探嗰个话头，不过佢嗰个微尘咧系清净微尘，探话头 禅呢个什么密多摩罗用个清净微尘禅，清净微尘禅咧，佢就兼一个开悟世界嗰个啊，但系开咗悟啲时候啦，佢就对六祖讲：知自一物即不中，哦，嗰阵时唔得啦，就清净嘅微尘知清净开悟世界嗰个，开悟世界嗰个一结落直头佢。清净微尘嗰个人，人空果亦空，人果一合就咪俾个五浊道啦。出世界一切，唔论你咩世界都，一切一切嘅世界都系微尘嗰个人结世界嘅果，人空就结果，果空头人，人果一合正，被一合正是名一合正。须菩萨，一合正者即是不可结。但凡夫之人陷入其事，因后结果是咩道理？谁人知道？不可知，难知矣。最微的嚟讲咧，异类异俗，异事异俗，天异俗。你打呢个人结呢个果，系异事异俗，可能。十年以後，原來先個果叫二時二宿，二類二宿，呢種人中呢個果，結呢個中呢個人，將來可能係三天啊結個果，二類二宿，邊二宿？你受呢個人咧係苦人，拜佛拜咗十年，然後拜咗觀音菩薩咧，即走咗喐埋。咁樣呢個咧，你二時而熟，唔係即日成熟嘅。十年啊，然後拜佛嗰個人結拜佛個果，都係二時而熟，二類而熟，邊二而熟？呢、这個因果咧，嗰、那個道理咧，咁樣就不可知，都係一合相啫，就理相。因果嗰個理相咧，真理嗰個相啊。大界上嗰個真理，因果嘅真理一啲唔會錯。善人善果，惡人惡果，有漏人有漏果，無漏人無漏果，係咪啊？凡人就凡果，正人正果，如何人就如何果，係咪啊？有人有果，無人無果。因果嘅道理咧，呢個就自然律。自然律咧，咁樣就。凡夫就不知其所以，所以一合相啫，即是不可知。但系啊，我哋做人都系一合相，就似一只曱甴都系一合相，多种人缘和合而有嘅。一合相个曱甴个道理咧，科学家都唔明白。科学家嗰面只有只嗰个曱甴嚟解剖啊，拆开佢嚟睇下。但凡夫子人喊嘅条线，佢嗰个道理讲唔出嚟啊！如果讲得出嚟，佢可以做呢只夹夹啦。啊，佢冇办法做，任个货架几大聪明，佢都冇办法做出只夹夹出嚟。佢唯有咧喊只条线，研究嗰个夹夹系嘛？嗰啲皮系咩做嘅？嗰啲。嗰、那個眼又咩做嘅？有幾多隻嘅？有幾多層？有幾多兩肉？佢係咁樣研究。好似現在嗰個大學生研究呢個白老鼠，老鼠點樣做咧？嗰、那個老鼠研究嘅，將呢個白老鼠、白毛老鼠嚟解剖，睇下佢入邊有幾多條線。但凡夫之人，探實其事。所以。一合相嘅因果嘅道理咧，就只不过实相妙理。所以凡夫咧，外外都系知唔到，思维唔到。但凡夫咧，本啲陷入其事，成分亦不可知。但凡夫陷入其事咧，做实相咧，供养咧，恭敬咧，尊重亲限咧，系嘛？但凡夫只系陷入其事，所以其理咧就難知啦，都係世界上凡夫因果之理，聖人因果之理，係嘛？呢、這個聖 凡正因果治理嘅，呢個就實上妙理，不可言説。得凡夫之人咧，堪一其事，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嗰個聖人，堪一其事。但凡夫之人堪一其事，理性不可知。所以呢個波若經，呢個金剛經咧，呢段文就講微大因果不離波賴耶識。波賴耶識咧，就有呢個相分，相分咧，受分其中。跟理界是一個相分，不離呢個大出大界嗰個因果係一合相。如果你明咗呢個一合相咧，個名呢度阿賴耶識個相分咧就變成包破咗啦。啊，呢個色印嗰個相分包破，還呢個變分。相外而來者，無初從來亦無初來，故名而來。呢一段文咧就講不作業啊。即係有人言，而來一來一去一再一我，係而來嗰個聲啫嘛，來去撞我而來個聲啊！即係而來嗰面咧，有冇來去撞我咧？冇啊！而來冇咧，佢就冇聲啊，冇聲啊！即係而來者無所從來，冇呢個來聲，來都冇來聲啊，冇來聲冇有去聲。見無所去就冇咗呢個去相啊，來去嗰個相都冇啦，故名而來，呢個就不落。所以咧，佢就不落呢、這個不落呢個輪迴，不落嗰個暫死。因此呢、這個談無結菩薩答呢個神起神行好菩薩，個自法而自法而自法而一而無二而，是男子。無生法，無來無去，無生法即是佛。無生法，無來無去，無生法就是佛嘛。善男子，無滅法，無來無去，無滅法即是佛嘛。善男子，實在法無來無去，實在法即是佛嘛。善男子，空無來無去，空法就即是佛嘛。善男子，無染法無來無去，無染法即是佛；極滅法無來無去，極滅法即虛空性無來無去，虛空性即是佛啊！善男子，離是自法更無分啊！自法而自法而一而無分別。所以我哋有離相，離咗呢個來相、去相、外相、座相。你就見到如來無來相、無去相、無座相、無我相，無來無去、無座無我就佛相啊！係如來相，如來相啊！哪裡有呢個業咧？冇呢個業，無業啊！就正嗰個五蕴自眾呢個行蕴就打破咗。咁啊，現在咧講呢個微塵故文世界咧，微塵屬因，世界屬果。就呢個有漏因果打破咗咧，咁樣咧就變咗無漏因果咧，就呢個阿賴耶識顯出嚟，顯我阿賴耶識嚟白淨識啦，因為大圓鏡智啊，所以呢段文咧就係破呢個色蕴自眾，五蕴自眾屬於色蕴，色蕴咧有見分相分。先行破咗個相分，相分一空，相分不離因果，因而微塵，微塵即被微塵，呢、這個因就空啦。果就世界，世界即被世界，咁啊世界又空啦。因果和合一合相，就一合相咧就叫因果和合，因果和合一合相，一合相就空啦。呢、這個有漏因果就變咗空咗，有漏因果空咗變咗無漏因果。無漏因果自發嘅實相，但凡夫之人堪入其事，而不了解呢個自發嘅實相，自發嘅真識即是解脱。所以上來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中善根咧，彌勒菩薩就有修戒，信三生一念，依佛盡能智，受印二千日，得阿彌來時。三大正波之六道九岸事，分成無漏，總方學不止矣。 让这个有漏的微尘那个因果变为无漏清净微尘，那个因果那阵时咧，阿赖耶识唔叫阿赖耶识，叫白净识。阿赖耶识见识成智，唔叫阿赖耶识，叫大圆正智。啊，就呢个识音嚟转过嚟。所以推后来转缩之后，我哋嗰个识音咧就转过嚟啊，就变得大圆正智啊。现在破咗呢个相分。相必由见，现在再破埋呢个见分咧，阿赖耶识嗰个识印咧，就俾我哋破得清净净净，见得清净净净啊！诸菩萨，若人言佛知我见闻见众生见受者见，诸菩萨，将来一合正嘅因果就不可惜啦，都凡夫都能够堪得其事。一合正的因果就是实正的因果，自不是实正，自不实正不可以言衰，唯佛以佛眼能够见自不是实正。自不自实呢，唯知一自实而以得彼真，只有一个实，没两个实。所以呢，我们想像这个一合正大间那个有漏因果碰了它呢，有冇辦法呢？有，都冇法。一人言，有啲人向到佛，佛知呢個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佛呢個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咧，就係佛知。佛知啦，但係佛冇我見啦。何以佛知呢個我見？眾生有我見。他不知道自己有我见，所以佛就知众生有我见啦。我见呢，有了我见呢，都不好，不好啦，就不能见佛性啦。所以有位僧人问这个微观禅师：大道在何处？佛大道在眼前，为什么我不见呢？有我所以不见，我有我不见和尚见包，有你有我，见见不见，是不是有你有我就见见不见，无你无我见法，无你无我阿谁求见？这个和尚就误会了。所以我们有了我见呢，就见我，执我见我，不能见自己的佛性。人人都有佛性，但我们不肯舍离我见。我见啊，不容易捨離，有時你念佛念阿彌陀佛，你像這個佛的力量，有念而念都有我，無念而念都有我，念到無我念佛呢，那陣時你個無我度我見就滅了。但念到無我念佛呢，你又鏡一鏡這個我見就交出來，那陣時又變為有我念佛。所以無我念佛難得直下成當，所以佛知呢，你想見佛性一定無咗我見，所以佛知我見將一切人呢除咗我見。如果無咗我見好啦，冇我見啦，有我就有三惡病之苦，無我無三惡病之苦，有我有是非人我，無我無是非人我，有我呢暗人啊，就有生死，無我就無生死。有我不能見涅槃，證涅槃，無我就證涅槃。阿羅漢無我，佢證咗涅槃。知佛無我，證涅槃。知佛無我，證大波涅槃。所以有我見咧，不能見道。我見一空就見道。見道咧，冇別個法門，唔係有個法門俾你見道。你只有我見一滅呢，你就見到啦。唔係話另外有個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見得空呢，你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見滅呢，你可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心嘅又滅咗只我見，得菩提果也是有滅咗我見。所以佛知我見啊，大有道理。所以佛知我見，人見呢？ 人見人人究竟曬曬人成都我見呢就人見咩人見呢我要做做善人做善人啊都有啲智慧曬曬我聰明人就想做善人曬曬我聰明呢都做善人喎、曬曬我聰明呢借字借字求字借呢個言辭求呢個智慧也是曬曬我聰明借惡而向善也是曬曬我聰明分明呢希望呢棄性棄言也是曬曬我聰明曬曬我聰明啊借惡而求善啊求不善就曬曬我聰明呢聰明人方面啊借惡而求善想做個善人想做個好人他一遇着困難的時候呢他就退了所以善望難看好人難做嘛、好人呢不是容易做的分明他用世界那個聰明怎能夠盯得住這個好人難做呢他就盯不住了世界那個聰明啊分明呢借惡而求善做善人啊善人就難做的那些你不有學菩薩這個黑人丹問他拿著眼他給了一隻眼他黑人丹說你給錯了給右眼右眼就給了你光眼就給了你這個黑人丹就把那隻眼放在地下拆一拆就遮蓋不就退了神退了退了行菩薩道那個神又捨離不行菩薩道好像我們一樣我想做菩薩了我做了被人家打被人家罵打到頭都寸了哎呀不做了不做了好容易退下來嘛所以世界上那個人見呢是由那個聰明大智變聰就有這個人見嘛棄性棄人這個大智變聰人見靠不住靠不住那邊呢有怎樣靠得住呢就這個人見寫出去人見什麼人見就曬間聰明智慧嘛有鬧那個聰明就是人見有鬧那個聰明人見你一寫出去無鬧智慧就現出來了那時候你就靠得住無鬧智慧本來具足嘛你不寫這個曬間那個聰明的人見無鬧智慧始終不現出來的所以呢我們世界那個聰明呢千莫聰明翻譯聰明我們將這個世界聰明的人見呢一寫出去呢這個無漏魔耶那個智慧呢就現出來了所以原來是人見者叫我們的人見控制不要執著那個人見不要執著自己聰明不要執著自己就世界那個聰明智慧好似宋仲波聰明到要不得，邊一個佛印善者激佢啊？佢到無名波就走出嚟。世間嗰個聰明智慧啊，靠唔住噶嘛？點解佛印善者激佢咧？咁啊，佛印善者就化咒就做現觀，宋仲波咧就金山寺就做方丈。宋仲波就金山寺咧就嚟宋仲波在金花洲嚟做宴官，佛印禅師咧在金山寺嚟做方丈。後面咧，宋仲波就聰明啦，作得修士啊，開修天中天，豪光照大天，百分翠不墮，念墮紫金蓮，係咪佢印嚟啊？自己做得非常好啦，係咪曬間嗰個聰明啊？咁咪叫嗰個差人啊，快啲令到對面過江金山寺，俾我呢個老朋友佛印禅師，他又得佢讚下我幾句。最好似佛印禅師揸佢一望咧，後邊寫兩個字，你咁快嚟啦，我讚下，我讚到佢天上有地下冇。後面呢個差人翻嚟，俾數通過喺。做冇得嗨呀！放屁，嘿，起就知你。點解話我放屁？我唔係放屁㗎嘛。 放屁就臭啊！我嚟交個面啊，輕我先咪放屁啊！即刻個輕就破光，由呢個掛咒就轉變掛咒啊！破光我攞金針刺嚟，金針刺嚟耶，就怒氣重重，就問呢個佛人禪師，禪師禪師，你點解話我放屁啊？你唔係放屁，你係百公水不動，我呢個屁打你破光啊！呢個屁打咗你周過嚟㗎啦，我咪咪放屁。嗱，我知道呢個曬燈聰明，呢個人見啊靠不住，我哋人人都有呢個聰明，但個個唔肯寫呢個曬燈聰明。人哋聰明好，我又可以讀詩，又可以讀英文，又可以讀中國文，又可以讀古今嘅文章，都是用嗰個聰明人嚟讀。所以嗰啲聰明之言所吸，三思多來聰明丁唔住，所以而來咧就講。人見啊，講出個人見，希望我哋寫出個人見咧，呢個波嘢智慧咧就現出嚟啦。如果人見唔寫，波嘢嗰個無漏智慧唔現出嚟嘅。中三見，中三見就煩惱啦，啊，煩惱好多，煩惱啊，呢個煩惱咧咁樣就啊，光是不盡咁多啦，煩惱咧。你話有錢係好，個話有錢唔好，啊個個人眾人都見嘛。你話當有錢好，我話當有錢唔好，即係過起個大富翁，成晚都瞓唔著覺。我咪俾嗰個窮人咧賣豆腐，賣豆腐半夜三更起嚟唱歌賣豆腐，嘈到佢唔瞓得覺。瞓醒呢個富呢、這個大富翁話：邊有辦法咧，令佢唔唱歌咧？佢唱歌啊，三更起嚟磨豆腐唱歌，兩副砌啊唱歌，今日嚟磨豆腐，今日打曬我唔做得，唔瞓唔得覺，變一個呢、這個師爺，紅蘇師爺，紅蘇師爺佢，呢我教你咧，你俾800两银佢，叫佢改行，今日你就今晚可以瞓得覺啦咁樣。開而間嗰個大富翁話。啊！差人送800两银，嗱、啊，送800两银俾你啊！你唔好磨豆腐啦，咁啊，你又做生意啦。佢两副菜炸咗个800两银，佢放咗边个地方？放咗针后边啊！话俾人家插咗，派出嚟。咁啊，个800两银做咩生意？谂嚟谂去唔出行，样样都做唔到。啊！成晚唔瞓得觉，咁你又唔唱歌啦？歌大富翁我见都瞓咗一觉。咁样咧？嗰兩副菜話唔好愛個800两银咯，嗱我哋成晚都瞓唔著覺，又唔知道又點樣做又唔熟行，係咪做生意啊咪蝕本㗎？不如俾份佢咧，還阿磨豆腐啊，大家嚟唱歌啊！嗱，所以你話窮人唔好，佢話窮人好；你話有錢人咧好咧，佢咪反正有錢人瞓唔著覺。所以呢個眾生見啊，你話有錢好，我話有錢好；你話窮人好，我話窮人好嘛。所以佢寧可磨豆腐嚟唱歌，佢都唔願愛個800两银啊！呢、這個眾生見啊，眾生見好多，各見其見，各識其識。所以人者貌山，智者貌水；人者靜，智者動。人者就人者受，智者乐。嗱，呢个就众生见啦。有啲傲人，有啲傲智，系嘛？人者咧就静，智者就动，人者就乐，人者就受，智者就乐。啊，开人多，呢个名众生见嘛。所以過去有靚慶大，靚慶大的時候咧，上到山上咧，就幸福，抽到100两黃金，咁咪靚慶大就瞓一人一半啦，一人一半瞓咗一人一半啫喎。嗰、那個細佬咧就打個夢聲，我頂我攞埋個一50两，我推咗個落水，咁名都打夢聲喎，咁名細佬咧。又打夢聲，我點樣攞埋個50两银，推咗個落水咁樣。後嚟諗下，未過50两银嗰面咧，令我起個惡念，咁樣啊， 去咗個哥哥落水，不如我掟個五十兩銀咧，掟嗰個水坑嗰時蹬咗落去，個哥哥讚下，潛在潛在。後來哥哥又掟五十兩銀蹬咗落水，嗰個細佬又讚下，潛在潛在。大佬你為咩事情讚下？我未講五十兩銀，我想殺死你啊！而家我你蹬咗落水冇啦，我就唔殺你啦，我咪讚下咯，係咪？阿哥哥你又啲咩乜讚下啊？潛在潛在啊！咪一樣係咪？你有五十兩銀，我咪我想攞埋你噶，我咪殺死你。而家你冇啦，抌咗落水啊！我就唔殺你，我咪講潛在潛在啦。所以咧，呢個眾生見咧，各人唔同個見解。眾生見啊，各人唔同，好似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大家就拗啦，拗正。呢個眾生見啊，其實個公公婆唔可以拗啊。摸婆拿呢個公啊，你拗乜嘢？摸公拿呢個婆，你拗乜嘢？即係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呢個見解唔同，呢個名為眾生見啊。即係眾生見咧，人者見人，智者見智嘛。眾生見嗰咩？是非波羅羅，呢個眾生見啊。社會眾生，眾生見人開咗萬花叢，呢個係眾生見。有咗眾生見就有煩惱，如果冇咗眾生見，一啲煩惱都冇，煩惱就冇咗。道眾生，道眾生嘅煩惱啫嘛。如果冇咗煩惱，就冇眾生。所以如來講眾生啫，就係煩惱，冇煩惱就冇眾生。如來講受者，受者就有生滅，就有受者嘛。有生老病死苦，咪有受者啦。長壽又話生老病死苦。短壽又大老病死苦，行到800歲都係大老病死苦，所以個壽者就有生死，就有壽者。即係講無生死咧，啊嗰陣時咧就變得無量壽啦。所以如來知借咗世間嗰個生死嗰個短壽，就得呢個不生不死呢、這個無量壽啦。所以正為壽者見。孫悟空，若有人言。佛知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係唔係佛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呢？諸菩提言：意義雲何？是人解我所知如佛。呢、這個人咁樣嚟解，話佛知我見，佛有我見；佛講人見，佛有人見；佛講眾生見，佛有眾生見；佛講受者見，佛有受者見呢？是人解我所知如佛。不若世间是人不解如来所知义啊！呢、这个人咁引解就唔解如来所知法之义啊！如来所知法咧，知我就无我知我嘛，唔系有我知我。凡夫都知我就有我，如来知我系无我而知我，就点同我哋凡夫咧？凡夫就有人见就知人。如來無人見就識人見，邊同我哋凡夫呢？所以是人不解如來所知義，何以故？大見識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大見識我見就執著有我，呢、這個茶杯一執就我啦，不執都冇我啦，茶杯冇我一執佢就有我啦。大見識我見人見就聰明，大更聰明嘅。就有人見啦，眾生就有煩惱，有煩惱就有眾生見，有生死就有受者見。係咪有大見啊？即我見啊！我見唔係真我見啊！我見可以控啊！即地我見，冇咗我見，滅咗我見，我見控咗啦就好啦，係嘛？我見咧減少就好啦，我真唔好咁重就好啦，我得控咧就見到嘛。我真唔好咁重，我見滅咗就好啦。啊，即地我見，人見咧，人見就控咗就好啦。唔好依靠你嗰個聰明智慧，大間聰明智慧靠唔住嘅。你唔好以為聰明智慧，大間個聰明人真係未聰明，翻嚟聰明咁啊！大間嗰個英雄啊，英雄都難過美人關，帶入個大間嘅聰明，佢唔係出大間嗰個無漏智慧。無漏的智慧就好了，大間的聰明敵不到生死，敵不到不能了生死，所以這個人見亦有控制他， 世间之我见即是我见，世间之人见即是人见，世间之众生见呢见无量的烦恼，无八万四千烦恼，烦恼本来空即世间之众生见即是众生见，世间呢即受者见短受长受啊，几十年的寿命呢，这个不是尽头，这个寿命呢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受者见即是受者见，自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假如有人向大师我话叫我见空咗，我见尽咗，佢就见到自己的佛性，见到自己的佛性，这个名清净我见，是吗？假如有人向佛的话叫这个人见空咗啦，说明呢就见到这个无漏波嘢的智慧本来具足，无漏嗰个波嘢，波嘢嗰个智慧本来具足，这个就清净人见啊。有人向大师话将众生见呢灭咗佢，灭咗众生见，灭咗众生见呢一切烦恼一时起，本来无烦恼啊，烦恼本来空嘅，烦恼本空噶嘛，哪里有个烦恼？烦恼从边个地方嚟？话俾我听，从东方、南方、大方、北方而来啊！一个从内边出嚟，内边有烦恼，内边我未有饮食噶嘛，冇烦恼嘛。啊，从外边嚟啊，啊边个俾你噶？天俾啊，地俾啊？烦恼是本来空噶嘛，所以如果有人呢，将呢个众生见灭咗，发明啊！灭咗众生见啊，见到烦恼本来空，呢、这个系清净人见啊。受者见呢，如果有人将呢个受者嗰个见呢灭咗佢，舍咗世界嗰个受，舍咗世界嘅受啊，得出世界无量嗰个受啦，不生不灭无量个受啦。所以大专识我见冇 我见，就见佛性清净人见。大专识人见。冇呢個人見，就得呢個波嘢嗰個智慧清淨人見。大專師眾生見冇咗煩惱，得呢個清淨眾生嗰個見啦。大專咧接受者見，叫我哋捨咗世間嘅受，得呢個不生不滅無邊嗰個未明接受啦。嗱，諸菩薩。以安法安那波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以一切法名而自知而自见而自信解不生不灭。须菩萨，法安那波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应该嚟咗个四个字菩提心嘅法。法安那波罗三藐三菩提果，亦嚟咗个四个字又得，系咪？以佛得果，亦不过嚟咗四个见就得。菩萨行菩萨道，也是嚟咗四个见而行菩萨道。如果有四个见呢，咁样呢，菩萨嗰个道呢，就唔成功。如果有四个见呢，以佛得果又得唔成功。我哋凡夫发菩提心，亦有嚟咗四个见。诸菩萨。法安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咧，我哋而家讲法心，我哋四个见未曾嚟咧，呢个菩提心翻唔起嚟。法菩提心大彻大悟，悟咗呢个菩提，无上个菩提心咧，一定要嚟四见。所以诸菩萨凡夫咧，你唔嚟嗰四见，呢个菩提心翻唔起嚟嘅。咩叫菩提心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三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菩提心。你想发这个菩提心呢，你一定要嚟咗四个见，嚟咗我见，嚟咗世间聪明嗰个人见，嚟咗烦恼个众生见，嚟咗三思个受者见，三思个受者见都有嚟，这个菩提心就发起嚟啦。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以一切法。念如自见，八菩提心嚟咗四个见咧，对一切法咧，菩提心嚟四见，一切法又嚟四见。啊，唔好话菩提心啊，啊你啊独裁专家系你嚟独思三见，啊你菩提心嚟咗四见，一切法唔嚟四见，一切法又是嚟四见，而一切法啦、啊， 正如是知，只一切法无我见，只一切法有佛性，一切法无我，一切法都有佛性嘅。